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96集。从追火了之后，其实有不少邀请上门，除了一些代言，最多的就是各类综艺节目，大家都想趁热请寻春哥哥上。当然也有戏谑，他在追里的亮眼表现，即使并非热度，也入了一些剧组的眼。但是蓝河已经要为宋其云的戏做准备了，所以许多档期不合适的他也只能回绝。公司那边千年一遇，手下小透明有了热度，他们倒没有急着赚快钱，疯狂让蓝河接工作。毕竟有宋其云的片约在手，之后显然大有机会。再说宋其云要求高，必须留给蓝河好好准备剧本的时间了，不然丢了要后悔死。但为了不浪费目前的曝光机会，他们也会精选些工作。比如眼下和他聊的这个节目是个演技类综艺，正在录制中，因为蓝河最近呼声大，邀请他去做助演嘉宾。蓝河仔细听着，说好了回头就去签合同。胡七十九说道， 我也要去。 蓝河面无表情，你在家养伤。胡七十九回复道， 我已经好了。 他大哭起来，已经被蓝河关在家里好一段时间了，连小区都不让他下去，说他腿还有点瘸，甚至因为前两天蓝河都出去工作，连手机也没给他留在家里玩。 呜呜呜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不好玩，我要无聊死了。 蓝河无动于衷。哎，你学一下人家白舞，他多快乐啊。胡七十九说道， 他当然快乐啊，有些刺猬像死了一样不爱家，每天待在财神楼，哪里也不去，什么卫生也不做，他多快乐呀。 但他胡七十九受不了这个委屈，快要闷死了。门铃响了，蓝河去开门，是宋福谭。他做了些菜端下来，一进来就看到胡七十九在原地转圈，摇头晃脑。宋福谭说道， 你在干什么？ 蓝河回答， 不知道，作妖吧。 胡七十九流泪道， 我刻板了。 蓝河和宋福谭都无语了，最后宋福谭补充道， 还是要适当给他一些丰容装置。 哼，还丰容？到底是养家仙还是我开动物园的那些年啊？ 蓝河好笑的道， 行了行了，下次就带你出门。 胡七十九这才蹦了起来。宋福谭把菜放下，一道羊肉酱炒的雪里红，加了些大豆芽最下饭，和他老爷学的，还炖了条大头鱼，火候恰到好处，里头还有些煎黄的豆腐。考虑到蓝河的口味，还放了几只干辣椒，鲜香扑鼻。他们现在也不是每餐都一起吃，只是三五不时，宋福谭会自己做菜给蓝河。蓝河吃到一半，宋福谭的手机就响了。 喂， 那头是窦春婷。 表哥，我在你租房门口，你怎么不在啊？ 宋福谭很冷漠， 你来干什么？ 窦春婷哽咽了， 表哥，你快救救我吧，我好害怕。 不借钱？ 不是借钱的事，我都半个月没问爸要钱了，我遇到脏东西了。 他是不知道表哥的背云已交出去了的，还痴痴想着待在表哥身边应该挺安全。 你下一层楼。 宋福谭冷静地指挥，起身开门，就见窦春婷从楼梯间出来。窦春婷进来看到蓝河，而且是吃饭一半的样子，还挠头呢。 哎，这不是寻春哥哥吗？原来你们租的上下楼啊。 为了工作方便吗？ 行了，你快说，什么事？ 窦春婷嘴巴一扁，去抱宋福谭的手臂，宋福谭一步就闪开了。窦春婷有些惊讶， 他又转身去拉蓝河的手，蓝河把一个抱枕塞进了他怀里，他委屈地道： 哎呀，那我就这么说吧，不会吓到蓝河吧？ 没等蓝河回答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说起来了。 哎，月初我买了新笔记本，上网玩游戏，泡个游戏论坛，在游戏论坛里遇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网友，我们每天都聊天，自从和他认识，我都已经半个月没有泡吧了，情不自禁每天都在和他聊天，几乎废寝忘食。他讲话特别有趣，又好理解我，思想完全同步，甚至能猜到我在干什么。我觉得自己好喜欢他，一直问他要微信，求爱，直到昨天。他说他也在京城，我们直接见面，奔现。哎呀，我开心啊！提前一天出门做造型，到了见面时，却没有他的人影。我等了3个小时，用手机打开论坛发站内短信，却发现我们最初聊天的帖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，而其他的回帖全都是问号，还有问我是不是有病，受什么刺激了。当时我就觉得我疯掉了，精神分裂，难道他一直是我幻想出来的吗？我跑回去，可是在我的笔记本里他明明还在。是在那个时候，我看到笔记本屏幕里有一张脸。 说到这里，窦春庭就难以形容下去，他想到了当时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，沉溺网聊的狂热全都被屏幕上浮现的诡异女人脸，还有一句若有似无的你后悔了吗吓飞了。他简直是连滚带爬丢开笔记本往外冲，可是走到外面，他就看到笔记本又出现在了玄关柜子上，屏幕中的身影悠悠地看着他，对他伸出手。那一刻他一晃神，几乎也要伸出手，但被门外外卖员的声音惊醒，把笔记本一摔就冲了出去。宋福潭听完，和表弟确认道： 你主动向他表白了？ 窦春庭回复道： 是，是。 他一下更慌了，这还有解吗？窦春庭哭哭啼啼地道： 我错了，哥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下次再也不会这样了。我现在知道错了，我傻子，我幼稚，连人家名字是什么，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我居然就喜欢他。 宋福堂和蓝河不知所措，面面相觑。蓝河一笑场，窦春庭又看着他了，这么恐怖，这么可怜还笑。 对不起，我想到一些好笑的事情。 蓝河把脸转开了，不好看宋福潭的表情，他真是没忍住。这俩不愧是兄弟，虽然窦春庭运气不好，但当初宋福潭对蓝河倒也是真名长相都不知道就动心了。被内涵到的宋福潭也无语了，窦春庭还以为他觉得自己在编瞎话，对宋福潭道： 表哥，你懂我的，我没扯，就真的笔记本里有鬼。 没想到表哥非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，他浑身一抖，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宋福潭面如寒霜地站起来：别说了。窦春庭仍然误以为是不满意他在蓝河面前谈鬼，怂道： 我不是故意吓他，这不是他质疑我。 宋福潭再看一眼窦春庭就彻底收声了，他淡淡道： 我跟你去你那边看看。 现在？ 窦春庭的脸都摆了，极度不安，越恐惧面对鬼怪的时候就越是弱势，窦春庭显然已经被吓破胆了，何况现在太阳快落山了，他就更虚了。哎， 那你休息一夜，我打个电话。你去。 宋福潭说到一半 却想起镇雾桥开工在即，不动法师守着念经，寺里几位法师最近也很忙。他非常勉强的道， 这样吧，你留下来今晚住在我那里，明天我去看看你的笔记本。 窦春亭乖巧的点头，盯着桌上的菜看， 是这样，我、刚刚冲出来，我的外卖也没接到。 宋福潭无语，他觉得窦春亭也没吓得多惨吧，这就活蹦乱跳了。宋福潭扒了些菜和一碗鱼汤给这位表弟，他吃完热东西后又身处表哥身边，还有个蓝河在灌输科学观点，精神也更加安定。看蓝河家有一个猫咪别墅和一个饲养箱， 哎，有猫猫吗？能吸吗？ 没毛，蓝河说，什么也没养，空的。家里一只刺猬还好说，养狐狸的人太少了，同时养更是容易引起怀疑，所以蓝河一开始就没打算暴露家里有狐狸。窦春亭失望的道， 还没养吗？ 哎，可惜了可惜了。 胡七十九斜着眼睛看他，还呸了一声， 猫算什么？ 自从知道自己用的是猫咪别墅后，他算是记恨上猫了。窦春亭浑然不知，又去看那刺猬，但他站在这边看，刺猬就一转身，后背对着他，他换个方向，刺猬也跟着换方向，跟身后长眼睛一样，最后干脆细小的后脚仿佛不经意一伸，勾住那毛巾做窗帘，徐徐拉上了。窦春亭无语，并发出爆笑， 他还挺有灵性啊。 白武无语，单看窦春亭现在的样子，还真想不到他方才还在爆哭。宋福潭无情地对窦春亭说道， 准备上去。 蓝河想提醒窦春亭下次不要扎宋福潭的心了，小声地问他， 你有没有觉得表哥今天对你格外冷漠？ 窦春亭傻乐道， 反正他也没热情过。 蓝河无语。回家之前，窦春亭看到表哥跟蓝河一起去房间里，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。回了楼上后，表哥就冷着脸拿出一张纸， 我给你画张符，晚上早点睡，不要多想。 哥，你什么时候会画符了？ 窦春亭觉得稀奇，而且一看那纸，这不就是普通记事本的纸吗？上面还有条行，他不禁迟疑地呃了一声。再看，表哥用毛笔在纸上写了四个字。宋福潭的毛笔字向来是很好的，但那四个字笔迹清楚，用得行书，他都认得出写的是清净不染。宋福潭把这纸条递给窦春亭，窦春亭回复道， 这是符啊， 搞笑吧。他越想越不对，而且这四个字不是出自佛经吗？佛门什么时候画符了？这不都是道家的手段？再者说，没见过人用笔记本纸张行书画符的。鬼画符，鬼画符，说的就是那些符文，人认不出来呀。表哥说是让他不要多想，这玩意儿人拿着怎么能不多想呢？宋福潭说道，你拿着就是了。窦春亭到底是不敢挑战表哥，弱弱收下了这张奇怪的符。睡前，窦春亭看了下房间，宋福潭把客卧临时收拾了一下。他本来想蹭宋福潭的床，却发现表哥居然在枕头下放箭，有点怕他效仿曹操，还是乖乖睡客卧了。窦春亭把纸条往枕边一放，虽然表哥让他不要多想，早睡，他还是忍不住琢磨了起来。哎，明天怎么办？表哥要帮他去解决那个笔记本，但他本人可不可以不去呀？一想到就特别害怕，而且他最开始喜欢对方，除了对方很风趣之外，就是因为他很了解自己。 可是现在他强烈怀疑对方了解自己是因为从屏幕中一直盯着他。窦春婷光是想想就后背发凉，曾经的惊讶甜蜜全成了噩梦。都要睡不着了，翻来翻去又忍不住拿出手机玩。他甚至觉得很不可思议，当时沉迷网恋都不怎么看手机了，明明是重症手机使用患者，那个状态还真是鬼迷心窍啊。窦春婷一会儿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一会儿又难以抑制那些想象，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，没两个小时居然又醒来了，烦躁地爬起来去上厕所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